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5回，搜地窖，李氏进节，升大堂，怀义考贡。却说怀义见狄公说了一番言语，吓得浑身乱抖，乃道：僧人奉圣命在此住持，何得为之侵犯？王玉书其父是谁骗来？大人何能听一面之词以为情验？武三思在旁道：大人且待相验之后再为训审，此时未分皂白，也不能命御赐僧人便而下跪。狄公道：不然，王玉书也是个进士，断无不顾羞耻捏控于他人之理。以命案看来，在他死前，无论他是谋与否，杀人之时未有不护旧之理。他既为寺中住持，为何闻听不救？照此论来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尔况王玉书所控又是被告，虽未训斥也须下跪，本院又是奉旨的钦差，他虽是敕赐的住持，乃敕赐他在这寺中修行，非敕赐他在此犯法，或以敕赐二字变为护符，难道他杀人也不治罪吗？可知王玉书之事何竟皆知，若不严审明白，设若继承明辨，大人可担当得住？这番话把武三思说的不敢开口。狄公又向怀义大喝道：汝这奸僧所作所为，本院尽所知悉，今日奉旨前来，还想恃宠不贵吗？若再有违，本院便将万岁牌请来用刑处置。怀义见此时武三思以为他抢白的口不出言，只得双膝跪下。狄公道：汝犯重罪，谅也难逃，且将大概说来，这两口尸骸是谁家妇女？为何阴间不从，将他杀死？怀义忙道：这是僧人实是冤屈，若为我见死不救，这个寺院不下有二三十进房屋，山门口之事里面也能听见，此事显系看门人的僧人敬会所为。自从僧人奉旨住持，便命他在山门看守，平日携仇怀义已非一朝一夕，近闻他兼骗妇女在山门前胡行，僧人恐所闻不确，每日晚间方自去探访，谁知昨夜三更便闹出此事，只求大人将他传来问明此事。狄公道：汝既知有此事，为何不早为奏明，将他驱逐出寺？可见事主捧笔为奸，事前同谋，事后推卸在他身上，本院且待相验之后再向汝询问。说着起身与三思同出了山门。早见见一书差在那里伺候，当时升了工作。仵作如法验毕，喝报是刀伤身死，天明失格，复又进入庙中。狄公命将敬会带来，敬会到了厅前，早已跪了下去。狄公喝道：汝这狗秃，圣上命汝看守山门，乃是慎重出入之意，汝何故携仇怀义，胆大妄为，做出这不法之事？此两人是谁家妇女，因何起意将他杀害？敬会本受了乔太的意思，乃道：大人明鉴，僧人自从入庙皆是小心谨慎，从不敢越礼而行， 昨日三鼓时分，山门尚未关闭，当时出去小姐忽见有此死尸，明是仇人所为，求大人明察。狄公当时怒道：汝这狗秃，还说不关己事，为何半夜三更尚不关闭？此言便有破绽，还不从实招来？晋惠道：这事仍不关我事，求大人追问怀义。狄公道：怀义，你听见吗？安观寺院乃洁净地方，李和下咒将寺门关闭，何故夜静惊身，听其出入？怀义听了此言，深恐晋惠说出真情，连忙道：晋师父，你不可浑说，现在狄大人同武皇亲同在此间，乃是奉旨而来，你可知道吗？你管的山门自不关闭，为何推在我身上？狄公知他递话于他，说武三思由宫中出来，叫他先行认过的道理，连忙喝道：晋惠，你是招与不招？若再不说，本院定用严刑。晋惠道：大人明鉴，这事虽僧人尽知，却不敢自行说出，所有的缘故全在前面听口，请大人追查便知。狄公听了此言，向着武三思道：本院还不知他有许多暗示，既然晋惠如此说法，且同大人前去查明。说着使命马荣、乔泰并众差役一齐前去。此时武三思心下着急，乃道：里面是圣上进香之所，若不奏明，何能擅自入内？这事还望大人三思。狄公冷笑道：贵皇亲不言，下官岂不知道？可知历来寺院皆有驾临之地，设若他在内谋为不轨，不去追查，何能水落石出？此事本院情甘认罪，此时不查，尚待何时？武三思道：既然大人立意要行，也不能凭晋惠一面之词扰乱晋地，设若无什么破绽，那是如何？狄公道：既皇亲如此认真，先命晋惠去了干结，再行追究。当时书差将结写好，命晋惠画押已毕，随即穿过大殿，由月洞门抽灵进去。晋惠本是寺内的僧人，岂不知道他暗示？况平时怀义挟制，正是怀恨万分，此时难得有此干系，拼作性命不要，与他做着对头。当将月洞门抽开，怀义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心下想到：若能他陷入坑内，送了性命，那时死无对证，武后也不能将我治罪。谁知马荣早已知道这暗门，先命晋惠进去，自己与众人站在竹林里面，听见晋惠将门槛一碰，铃声响亮，早将两扇石门开响，向外喊道：皇亲大人，此便是怀义不法的所在，现在李氏还在里面痛哭呢。狄公凝神，果然一派哭声，隐隐的由地窖内送出，随向武三思道：贵皇亲曾听见吗？若因晋帝不来，岂不令妇女冤沉海底？武三思直急的无可回答。只见狄公向怀义怒道：你这贼秃，竟敢如此不法，且因我等入内，究竟里面有多少暗示，骗人家多少妇女？怀义欲想不去，早被马荣揪着左手向前拖来，此时身不由己，只得同马荣在前引路，由坡台而下。狄公入了地窖，但见下面如房屋一般，也是一间一间的排列在四面，所有陈设物件无不精美。狄公道：清净道场便做个污秽世界了，李氏现在哪间房内，还不为我指出？怀疑到了此时， 也是无可隐瞒，只得指着第二间屋内说道：“这便是他的所在。”当时狄公命马荣同进会将门开了，果见里面一个极美的女子，年约20以外，真乃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见有男子进去，当时骂道：“你这混账种子，一又前来何事？我终究拼作一死，与怀疑这贼秃到阎罗殿前算账。”马荣道：“娘子，你错认人了。我等奉狄大人之命前来追查这事，只因王玉书在巡抚衙门控告，说怀疑假传圣旨骗奸娘子，因此狄大人奏明圣上前来查办。此时钦差在此，赶快随我出去。”李氏听了此言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“狄青天来了吗？今日我死得清白了。”说着放声大哭。走出房来，抬头见两位顶冠束带的大臣，也不知谁是狄公，随即随身下拜道：“小夫人往李氏，为怀疑这奸僧假传圣旨，骗我家公公何家入庙烧香，将奴家骗人此处，强行苦逼，虽然抗拒未得成奸，小夫人遭此羞辱，也无颜回去见父母翁姑。今日大人前来证奴家清白之事，一死不惜，留得好名声。”说罢对那根铁柱子拼命地碰去，早把狄公吃了一惊，赶命马荣前来救护，谁知又是一下，脑浆并裂，一命呜呼。把个武三思同怀义直吓得浑身的抖颤，狄公也是叹息不已，又向武三思道：“此事贵皇亲亲目所睹，切勿以人命为儿戏。”当时命差役将怀义锁起，然后各处又查了一番，所有那里娈童顽仆以及四个大盗早由地道内逃走干净。狄公查了一会，明知前去还有房屋，因碍于午后的国体不便深追，正要出来，忽见坡台下许多鲜血，遂向怀义喝道：“汝这没王法的秃贼，奸盗邪淫，杀人放火，这八字皆为你做尽了，现有刑纪在此，还想哪里抵赖？人是如所杀，首级弃在何处？”怀义急道：“此事僧人实系不知，现已自知犯法，但求大人开一线之恩，抚念赤次的寺院，免于深追，僧人从此改过，绝不再犯。”狄公哪里容他质辩，随命先将怀义同晋会一起带回衙署，自己与武三思回转头来，所有寺内僧众全行驱入偏殿，将月洞门各处发封。到了辕门，先传巡捕将王玉书带来，向他说道：“汝先前控告之人本院已经带来了，依例严办遍了，但是汝媳妇劫掠可嘉，自残而死，汝且赶速回去自行收敛，明日午堂前来听审。”王玉书听了此言，不禁放声大哭道：“可怜我媳妇硬为这奸僧逼死，若非青天追究，水落石出，岂不冤沉海底？”当时磕头不止，起身退出。此时王家庄早已得信，玉书的儿子已在辕门等候，父子抱头大哭。当时回家备了棺木，连夜又来园请起飙风。次日一早，大病已毕，抬回庄上不表。且说狄公将武三思留在衙门，当时命人摆了酒饭与武三思吃毕，然后说道：“下官即将怀义带回，又是张明实据之事，非得先审一堂，问实口供，明日奏明圣上不可。”武三思此时恨不能立刻出街，好急往宫中送信。 无奈被他困住，不得脱身，心下甚觉着急。现又见他要审，格外着忙道：“大人虽是为民伸冤，可知他乃是御赐的住持，若过于认真，恐圣上面上尚有官德，还望大人三思。”狄公道：“有圣明之君，实有刚正之臣。下官今日追究此事，正欲为国家驱除奸恶。贵皇亲所言，也只看了一面。”当时命人在大堂伺候，顷刻间书差造诣排列两班。狄公有恐怀疑刁滑，当时又将万岁牌位供在大堂，然后升堂工作，便命将晋惠带来。两边威武一声，早将晋惠带至堂上。狄公问道：“如且将怀疑的事悉数供来，好在这堂上对证。”晋惠道：“僧人本在这寺内住持，自从看这山门，凡里面的细情虽不知悉，至他奸淫妇女却日有所闻，久以思想前来控告，总因他势力浩大，若是不准，反送了自己的性命。现在大人既揪出这根底，其余之事已自包罗在内。唯山门前这两口尸骸没有事主，求大人将怀疑带来，交出人头，好收敛掩埋。如此残暴似前，实与佛地有碍。”狄公听罢，明知他隐藏武后的事件，不敢直说，当时也不过问，但提出怀疑对质。巡捕答应一声，将监僧带到。狄公喝道：“汝这秃厮，胆敢在寺内立而不跪，若非本院寻出这暗室，随后更是目无王法了。现在当今牌位供奉在此，汝且跪下，从实供来，究竟那两颗首级藏至何处？”怀疑道：“这事僧人实不知情，总求大人开恩追问晋惠。昨夜是他开门小姐叫喊起来，方才知道，当时便没有人头了，这是他亲口所说。”晋惠道：“昨夜是你们哄闹出来，我方才开门出去，彼时你等众人怎么说杀人了，人头滚到地窖去了，安知你们已将人杀过，故意哄闹出来，不然为何说有人头呢？”狄公听罢，将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你这秃球，至此还敢抵赖，可知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何况汝是个僧人，难道本院不能用刑审问？左右先将他重打60，然后再问他口供。”已到狄公是命马荣将王道婆杀死，除了兴隆安之患，为何凡有意在怀义身上拷问，岂不是狄公冤人吗？殊不知狄公除恶正是勿近的意思，若不将道婆杀死，虽然搜寻出这事，王道婆定要出入宫闱，随通消息将怀义救了出去。而且兴隆安又是武则天出家之作，若再如白马寺这样严办，与武后面上万下不去，因此暗中除了此恶，随后再办那3-4十房的尼姑，县令怀义招供，也是恐武后赦罪，故意将此事推到他身上，好令武后转不过口来，有这件道理，所以命人拷打。不知怀义肯招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5回完。